血肉的故乡，有红尘难忘，后苦永生永世也不能忘。 这是来自于韩红所演唱的《梨花又开放》。窗外现在是春花浪漫时，听一些有关于桃花梨花的歌，这是时候。可是这首梨花的歌却有着一点点淡淡的忧伤，却跟我接下来要跟你说到这个故事有那么一点情绪上的契合。张爱玲写了一个小故事，出自于她的小说《爱》。这个故事讲的是这样的，说有个村子，有一个长得非常好的姑娘，常常有人上门说媒，却始终无果。正值及笄之年，这个及笄之年指的就是古代十五六岁可以出嫁的年纪。她时常喜欢站在自家门口，扶着桃树，看着前面那条路上人来人往。她的对面有个年轻人，时常会跟她打个照面，但是却从来没说过话。有这么一天，年轻人走了过来，对这姑娘说了一句：哦，你也在这里吗？那姑娘极为羞怯，什么话也没说，年轻人也就没有再说话，便各自走开了。后来这个女人被三番五次贩卖做妻做妾，经历了无数次坎坷，直到两鬓斑白，她回忆起一生，却时常会想起那棵桃树下的年轻人。只是后来的千山万水中，他们再也没有相遇过。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听，来听刘若英的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 幸运是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成了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原来你也在这里，既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小故事当中桃树下的年轻人对那个命运多舛的小姑娘所说的话，同时也是张爱玲在遇到胡兰成时所说的话。而她和胡兰成那份纠葛的爱情也同样时常为后人所道。有人说这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姚谦的巅峰之作，它包含着张爱玲小说对爱情抽象的唏嘘，更注入了在感慨之后升华出的对相遇的一份希望。因为这些的注入和理解，所以使得这首歌就多了一份暖人的温度。爱情的美好和很多其他事物不太相同，我个人觉得可能它真的存在着一种天时地利的迷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遇到对的人吧。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潘越云《偶遇》。 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那当天的你让我为 自于潘越云所演唱的《偶遇》。相信收听前会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这首歌，都是通过杨帆导演的处女作《少女日记》。那部电影的风格和杨帆导演的其他电影的风格极为相近，清新唯美，当年上映的时候也极受欢迎。偶遇顾名思义就是偶然间的相遇，而我们的人生到底要经历过多少次偶遇，恐怕谁也说不清。缘分更是有着难以言说的一种玄机，偶遇当中那种心动的感觉，相信收集前会有很多朋友都有过，甚至可以怎么说，很武断地说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过。比如说你会为一张长得极好的脸，一副特别表情，一个很细微的动作，一句特别的话语，一声特别的呼唤，一段对于你来说很特别的旋律或者是歌曲，一种很美味的味道，就这样你会莫名的被感动。或许那种心动只存在于一瞬间，但是对于足够感性或者说痴情的朋友来说，牵肠挂肚也有了借口，生怕盼不来下次相遇。我想这就是动了心的吧。来听陈洁仪的这首《心动》。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一切都不重要，你让我感觉到好骄傲。 这是来自于孙耀威所演唱的《认识你真好》。哇，好久都没有提到这个人，孙耀威。可能大部分朋友，特别是年轻的朋友，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好演员，小时候好像看过一些电视剧是他主演的。除非是经历过上个世纪90年代歌坛盛世的一些听众，对，这说的比较婉转，也比较拗口。简单来说，跟我一般大小，岁数稍微大一点的朋友才能够真正了解他最初出道是偶像歌手的身份。他的外形不用我多说，帅气阳光，他的歌声也极为清朗。可是他出道的时候，奈何90年代巨星辈出，再加上当时的唱片公司宣传也不够卖力，所以最终在歌唱这方面几乎彻底就销声匿迹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1993年夏天，他才20岁的时候发行的首张个人大碟《认识你真好》的同名主打歌曲。可以说当时一出来就已经红遍了大街小巷，甚至当时的林志颖包括吴奇隆都比不过他。而且还有种说法说，首次在95年发片就很受欢迎的小太阳钟汉良在当时也甘拜下风，望尘莫及。好，既然这么厉害，我们就再来听一首他当年的歌《爱的故事》。 星的光点点洒于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偏偏今宵所想讲不太易，迟地望你想说又复迟疑。秋风将涌起的某夜，遗留他的窗边有个故事，孤单单的小伙子不顾寂寞，徘徊树下直至天际露月夜。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为何窗边的他欠缺注视，合于窗扉小子写的爱无字，完全没用像个飘散梦意。今宵的小伙子倾吐憾事，谁人痴痴的要再听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意。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笑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我爱上你，偏偏你不知。春风轻吹点点火花趁月夜，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倾出这小子的本事，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支持。今宵知否对你的暗示，为何真的将它当故事，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祈求下集是个可爱梦儿。知不知对你牵上万缕爱意，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小子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百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对你牵上万缕爱意， 每晚也痛心，空费尽心思。这笑字欲断难断，这故事全为爱上了你，偏偏你不知。知不知每晚想你十次八次，每晚也去等，因我极心痴。可不可合力延续这故事，延续这片爱意，一生两相依。 这是来自于孙耀威所演唱的《爱的故事》，我记得当时好像很多人愿意拿孙耀威和林志颖比。那如果说林志颖出道之后的形象给人一种童颜的青春特质，那么孙耀威则显得更加温暖，也更加的阳光、浪漫又体贴入微的最佳男友形象，在当时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受到无数少女的追捧。在看过孙耀威的 MV 之后，除了声音阳光、音乐好听之外，我还额外想到了一个词，那就是电眼。我个人回想那个年代，好像电眼这个说法在当时好像没有太多概念，尤其是长在一个男歌手的身上。但是一提到女孩电眼，我第一反应就是《大话西游》里面的紫霞仙子朱茵的那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真的是相当经典。这个时间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在这部影片里朱茵所演唱的《追梦》。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聊会儿天，听听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啊。好久都没有听到过名字，甚至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芝麻龙眼，动不动就说爱我。 离别后也没有什么会让我更难过的理由， 是来自于芝麻龙眼所演唱的动不动就说爱我。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组合的名字，芝麻龙眼来自于台湾地区的一个女子双人演唱组合。她出道的时间比较早，介于百合二重唱和南方二重唱之间，成员包括芝麻陈爱玲和龙眼林玉如。我相信可能你跟我一样，一开始听到这个芝麻龙眼的名字会觉得啊，感觉很怪，有一种一头雾水的感觉，不明白来由。据说有一天早晨，这两位歌手一起去唱片公司报道，陈爱玲的双眼呢本来就生得相对来说细小一点，再加上睡眼惺忪几乎睁不开的样子，和大眼睛林玉如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对比。公司同事一句芝麻龙眼这样的一个玩笑，就此就成了有趣又好记的他们这支组合的艺名。 OK， 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他们另外一支比较好听的歌，叫做《重新爱一次》。 找一个男孩不曾爱过，好好来爱我，别在乎就算他是什么事也不懂，只因为是让我伤痛，不再有任何魔幻的爱情能叫我心动。 找一个男孩不曾爱过，好好来爱我，别难过，也许一切对他都太陌生，告诉他我的故事不再有任何失落的记忆占据我心头。 1988年的1月份，芝麻龙眼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动不动就说爱我，反响很不错，于是唱片公司借着这份热度，在同年的11月份就抓紧又推出了第二张专辑《重新爱一次》。那第二张专辑销量怎么样的也相当不错，按照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速度和路径下去，他们的前景也相当美好，甚至后来的南方二重唱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是同类型的。但是在1989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25岁的龙眼林玉如离世，让他们一个以组合演唱的歌声就定格在1月28号的清晨。好，讲到这里可能就会觉得有一些悲伤，不过我想给你推荐的这支组合虽然时间不长，歌曲也不太多，但是我觉得都很好听。在今天节目最后，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这芝麻龙眼组合陈爱玲在独自一人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拼图》。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好的恋情，一件接一件，惊醒这伤人的破碎。